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在我们的节目里也很少能够完整的听到耳边，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段音乐就是来自于瓦格纳漂泊的荷兰人的序曲。可能有很多朋友看过这部歌剧，那对于这部歌剧也是深深的触动，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的确这也是瓦格纳的经典歌剧。那今天为什么在节目的最开始就来聆听这样的一段音乐呢？这是因为3月14号意大利指挥大师法比奥·路易斯将带领丹麦国家交响乐团携手打击乐演奏家李彪登台国家大剧院，为大剧院的观众带来瓦格纳还有卡尔尼尔森、理查施特劳斯很多作曲大师的作品，另外还有中国作曲家郭文景的经典作品。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3月14号国家大剧院的这场演出内容。 巴格纳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的序曲本身就已经非常雄浑跌宕，弦乐声部对海面上滔天巨浪的刻画极具听觉的震撼。那丹麦国家交响乐团将会在3月14号通过这首经典的歌剧序曲来展现乐团磅礴的演奏气势。那在序曲之后呢，乐团将会为观众带来的是国文景的山之祭。那在整场的音乐会当中呢，选择了四首作品。那除了刚才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漂泊的荷兰人，还会有国文景的山之祭，就是打击乐家李彪来作为打击乐演奏。那还有呢，就是理查施特劳斯的唐璜，还有一位就是卡尔尼尔森的第五交响曲。那除了郭文景的山之祭之外呢，今天我们其他的几首作品都会在节目当中有所涉猎。那现在我们继续沉浸在就是瓦格纳他的漂泊的荷兰人这首雄浑跌宕的音乐当中吧。 位居北欧的丹麦，因为产生伟大的童话作家安徒生而获得了童话王国的美誉。3月14号，就是来自于童话王国的丹麦国家交响乐团将会在指挥大师法比奥·路易斯的带领下来到国家大剧院，用美妙的音乐为我们构筑一幅风格新颖的丹麦王国的画卷。丹麦国家交响乐团成立于1925年，至今呢已经成为丹麦乃至北欧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交响乐团之一。在91年的历史当中呢，丹麦国家交响乐团和布鲁姆斯泰特还有很多指挥名家都有过密切的合作。那2014年的时候呢，丹麦国家交响乐团是首席指挥西班牙指挥大师布尔格斯逝世。意大利指挥家，也就是这一次将会率团来北京的法比奥·路易斯接替布尔格斯，成为了乐团新任的首席指挥。这次造访国家大剧院，这也是路易斯和丹麦国家交响乐团这一黄金组合首度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亮相。演出时间呢，就是在3月14号。那曲目呢，也是让我们特别期待的。那除了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我们将会听到的有刚才我们听到的瓦格纳的《漂泊的荷兰人》序曲，另外还有德国作曲家理查施劳斯的交响诗《唐璜》。那现在我们也来听一听，全部都是非常磅礴的作品。 现在我们来听到的是3月14号由丹麦国家交响乐团将会在国家大剧院为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段音乐，这是来自于德国作曲家理查士劳斯的交响诗唐璜。当时理查士的劳斯他来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才只有24岁，首演之后呢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他也是为作曲家一系列的交响诗式的作品的代表作。那其实这也是来自于奥地利诗人雷瑙的他的同名的诗作。根据作曲家本人首演2天后的回忆，他说唐璜的确是大获成功，旋律优美，我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这在魏玛可是不多见的。唐璜全曲大概有16分钟，而且呢曲目也是有相当的难度，又非常的出色，这也是非常考验乐队的各个声部乐器能力的试金石。那丹麦国家交响乐团也把这首作品作为他们和第一次来到国家大剧院，他们的指挥也是新任的指挥，他们来为大家所带来的这样的音乐，这个选择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他们乐队的实力。那这位指挥大师就是法比奥·路易斯。 Thank you. 在丹麦国家交响乐团的这场音乐会当中呢，除了会演出中国作曲家郭文景的作品，那还有呢就是他们丹麦作曲家的作品。那郭文景的这首作品呢是由打击乐家李彪来演奏的，这是为打击乐和交响乐团而做的协奏曲，名字叫做山之祭。那这首作品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要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够聆听啊。那另外一首呢就是来自于丹麦的作曲家卡尔尼尔森他的第五交响曲，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别走开，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马上回来，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全家春游啦！中青旅遨游网大团购，澳门五星1999元起，日本赏樱花3599元起，普吉岛送豪华游艇斯米兰包船一日游，更多线路早报名，有机会每人优惠1000元。中青旅遨游网超值奢玩，更超值，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遨游.com。 想去西双版纳就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The weather， 今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地面在弱辐合区的控制下，大气扩散条件差，下午有中度到重度霾，晚上还会有轻雾和雾，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间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伴随着海淀区云剧场和海淀工人文化宫分别上演的两部儿童剧落幕，海淀区第八届海之声新年演出季日前正式落幕，线上发放惠民消费券成为本届演出季新时尚。作为中关村系列演出季之一，海之声新年演出季是由海淀区文化委、海淀区演出联盟联合主办的一项艺术教育工程，倡导并持续引领青年群体和各界民众提升艺术欣赏水平。本届新年演出季历时3个月，共计89项、329场国内外演出节目在海淀区内12个演出场所轮番上演，云集中央芭蕾舞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央民族歌舞团等国内顶级院团，以及话剧、音乐剧、儿童剧、歌舞剧、相声、小品等艺术形式。 在海淀区文化委主任陈静看来，海淀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具有互联网技术发达、高新科技雄厚的先天优势，将文化惠民和科技创新结合，既展现了海淀区文化服务的特色，也能让更多人体会到优质演出的温度。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3月14号国家大剧院将会上演的丹麦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那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呢，交响乐团将会我们带来的是上个时段我们听过的瓦格纳他的漂泊的荷兰人当中的序曲，还有中国作曲家郭文景的山之祭。那担任打击乐演奏的呢，就是打击乐演奏家李彪，他在这里呢也是担任打击乐的独奏声部。那这部协奏曲呢，是郭文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而创作的，厚重的旋律当中会传递着丰富的情感。而打击乐演奏家李彪曾经和众多的国内外乐团合作演绎过这部协奏曲的作品，但是今天呢我们没有录音要听到这首作品，大家只有到现场去聆听了。那之后呢，在音乐会的最后，他们会演出也是非常重头的是来自于丹麦的作曲家卡尔尼尔森他的第五交响曲。我相信这首作品有很多朋友没有听到过，那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就一起静下心来聆听，也了解这一位丹麦的作曲家。尼尔森他的作品对丹麦甚至整个北欧的音乐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他被誉为丹麦音乐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丹麦100克王的纸币上就是他的头像。他的音乐风格也是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强烈的戏剧性，还体现出那种辛辣的幽默，或者是深沉多思、粗犷豪放、轻松活泼，都在他的音乐当中有所表现。 关于这位丹麦作曲家，有的朋友可能并不了解。是的，他的代表作品其实就是他一生当中所写的六部交响曲。那在这次的演出当中，他们会丹麦国家交响乐团会演出卡尔尼尔森他的第五交响曲。刚才我也说，卡尔尼尔森的确是在丹麦历史上也是对于整个北欧的音乐产生深远影响的应该说是丹麦最伟大的音乐家了。包括丹麦的100克朗的钱币上就有他的头像。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在丹麦的一个地方，这里有他的专门的一个博物馆，就叫做卡尔尼尔森博物馆。他是在1865年出生的这样的一个丹麦的作曲家，小提琴家，同时呢他也是指挥，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显露了音乐的天分。那还有呢，就是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哥本哈根音乐学院学习，40多年后担任了这座丹麦最高音乐学府的院长。那今天我们在下面时段聆听的也是他的音乐。那刚才所提到的他的这个博物馆呢，其实就是在他的家乡，他就是丹麦的奥登塞的本地居民，所以他的博物馆就在奥登塞音乐厅当中。如果大家到丹麦或者是到这个城市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关于他的一些记录的事实。 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音乐，其实尤其是下半时段，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了丹麦的天气的感觉。这是来自于他们国宝级的作曲家卡尔森他的这首交响曲。那其实在3月14号的时候，丹麦国家交响乐团就将会在意大利指挥大师法比奥·路易斯的带领下来到国家大剧院，会携手打剧演奏家李彪登台国家大剧院来演奏瓦格纳、卡尔尼尔森、理查德劳斯还有中国作曲家郭文景的经典作品。那之后呢，播出的是古典与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会继续分享经典。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所听到的音乐，或者是想现场感受丹麦国家交响乐团的魅力呢，可以到现场去聆听。我是王卓，明天这里再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书香满中华》，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黄晓演唱。 何不添新衣？燕莎奥特莱斯春装全线上市，国际大牌青春女装，运动时尚潮流休闲，春季特惠低至1折。燕莎奥莱与您相约3月，价格更优惠，美丽不打折。 你听得见